本复印保真，今有监正夫人请相礼，比红榜破税高床，高帝当进府骂陈世美，使他抛妻弃子，杀亲灭子的之罪。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父，今是本府言定要审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道命，梁王虽听的是包公人难养子，是师深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佛后章，所以实实在在要紧，什么个开箱，保证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天上冬日激烈，方是欧女教授，既美分八字，双目性光耀，开放恩惠，那块就高，欧女长须，胸里飘飘，头大耳塞塞，真欧我一日相吊，身处丁忙在身，龙兔遭一起四遭忙报，坐灯照凶牛大外腰，攻守天里风四中，血的天使卖名标，包公的人底气大白人过分，但是白公是公正立命，天理服服，驸马教的并来王亲国亲，公是公的，跟现在包拯扫到公墓中 有 杨伯法真那是妹牙上堂啊， 是他人捐躯，杨伯法真是妹牙上堂嘞，走谁给我你够嘞，吕布老臣是来阿德给大道米老下。喂大人，不法陈世美到。 包公一望陈世美来，一口陈世美忙正我睡个米立好，本来是大故事的规矩，当时有牛高的位置，可陈世美倒是身体力丁，这个陈世美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中午进火升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没到开封府当浪，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振，带这个包裹，要是动都不动，开都不开，捆都弄弄的。老师你都去抓个把我三万我一根鹅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阴高了百万我两个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啊，包公是用可力杀大个绝家真是美， 包贺子 将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 而今我在燕飞，你身败的反面的是高阿婆子，当真呐、啊？想想想看风风，不是你我别离之子，你我上恩的间谍，你既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也难我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所在，今有远高殿相连，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殿相连带上来。 啊，是。 封大人君。愿高殿相立当堂，请上来啦。 嗯，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命你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谁？嘿，难母兄的，今日破夜死，不是风飞难，大爹的大米拉响，嘚啵沙子下坠。青提大如得然，内部人心相里 心相里 何因 今有陈世妹一进到案，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嗯，是。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大悟，所以下里落个罪，稍微不足一些的一苦嘛。估计沈师妹立了那大米拉来，后里要送鸭子，沈就叫哇子的。你想哪些横龙恨不得跟那些大理拼命的，我把你救进了夫妻人，你活得么不敢当那谁的，愿你娘三个至于夫妻，不然我两个为后夫人，老虎样样在家吃门，你是要老虎夫吃的，没你你到自家亲生女子弄这样傻，你是娘子人哦，这样的街上的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睁眼睛哈特告诉你是哪个女人，你的亲戚总经规则遇到有忘记并不告，我只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父兄， 像你休得流泪，有怨当面申诉，你放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风月一双。 嘿， 水很心沙，很心沙，为呀发痴迷子大体量，应该只要与你哈心沙，哈心沙，去了毛子你咋样？爹那孩子呀，去去了毛子的人。他乃一位功夫名家去，故而他死定在水不打不。 今朝当大米百姚的中心是一笔，晚上正师们拿你带到大米，让你当米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的这一番空是无赖，但正师们到米空口用银肉来杀死人赖，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糟糠，你要娘在抚养，你的子女在要杀，那个你的人的妻女啦，一点点不啦。望空读书人，我告问天子门生，长牛的你，影响你。 是的， 本父应与你张喜臣冤，你顺公一旁。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而阔天难得，俺听见真是美干个人光心里好，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一头出去，啥个后头？我怕何其去杀他一朵木子的，我个张子在故乡外分龙庭上，但对何其难死，那你来晓得？哦，何其死高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何其的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都记了三姑的。陈师妹想想，我该死，托人托那个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下何其是我的心腹，笃笃定定杀进乡里问，嘿，阿想得到吃啥个种子？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苦啊，在井乡里苦苦，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讲的啥？官人啊，我当你是夫妻，把你夫妻啊，恩深义重，你苦了一双儿女迷郎，那你当你是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一点？你外遇我这个男人，遇我这个男人，每天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要扣了儿女命了，又让你告得了吧？这家一口听着在耳口，汪峰的养着两步不收刀，再都不认识。他说你死高了去吃不说出来，心里想怎么好，你在包拯那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的，那我怎么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当你不高，哼，当心着 本宫仗义失言，乡里四个父母，他冒人问情，本宫有了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丈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宋府普渡安民，选边的红人，那开封府普渡安民凭啥呢？包公晓得，陈世美长子来交往，都为你挖在玉帝。嘿，你不能说你都为你一点点不有事的，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吞顿安民，又变深圳的府真。包惜臣既然立志普渡安民，修编深圳府政，我请问你，乡里冒人官情，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做何来？你凭啥呢？你一句闲话说，你怎么搞的？你凭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台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证据？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真到他作证？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嘴，我真是有鬼啊！红光军区的中军比量1000多里路，一老早一根枪千里行，男人来，那行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嘴话是蛮能说的，俺的上牛是这吃个中哎。军区到此的2000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堂作证。这个愚昧人啊，不能得到作证。好吧，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堂作证，莫与真人，哎，世人怎能服得？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老公听见证据，来好。陈世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谁能服罪？招王，好，本府应普渡安民，铁证的事，但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老老不得。啊！包拯大令出来忙阵当面下令，你看那啪多大？好啊！哎呀，陈世美中当面耍耍的不耍耍，我为啥不要问？当子什么？当子多来张龙门斗天，你不知啥吗？现在一口。呵呵，风信啊，哪能对我去亲的去？等到风信我起来，我心底吹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真是走死。啥人？真是没口气的两个死死高的死中人的，一口个逼近你来的。啊，讲讲虚夸的个风信是弄笑的，啊，哎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得水，阴风上面个带头了，带头了，乡里爱妻丈夫，我要死 看着爱妻当时爱了上不了头名字啊啊是个呀，真是美都是哭上个封信个心我的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根本是真撒我真兵人让我总之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为了我总在娘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下苦心但是我下好个风心奋发出去我个风心下好之之我原来是想到的我想说心娘我第十五来一种少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子我以为要靠我弄个风信拿去撕了李下一村里的米熬个呆呆的这么奇怪弄个风信那份发财啊此时真为落在乡里心这风信哪会得落到乡里心啊今朝拿到刚刚来说真没命你在弄在大米浪来说真名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我一我给你米二了你哪里为一让我来我有来把张三阳商量张三阳饺子农民不能做够几套新的因为我这个人光是高过上五十来个派人生了行李才别听我找个定比较那么我饺子农民走上理想我去我的老刘对老我去我的家老那我他走了个地区一样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阳说的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来出个铺面火台通通来做不我说那马特子吧马我那个农民们谁说在王农民大概张三阳叫分马特那年的人下年人牛年人在东京那么只那个的地里就刚起个张因为张三阳农民的铺一张在几百人要死一个的要死一个嘞年年的要不理解铺面要带带你下去摸到人家封农民心我可是人光去小人做啥做事啊而且今朝当时几该搞今朝把他挡你了我有两个风一句人的听有两个风我可风心一挪挪的挡你了老的是毕竟人的轻轻上方真居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心真得分明真是当日做日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家事啊你得送我一生不落的美丽帮着啊帮着那封信落了让不能口口了我就抢不上个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他们努力操的 环比是军兵学军龙他抽一个头头忙主人吃的没法铺开我东西在春夸娘当心机白夜的时候抖一抖像汤中还有一个忙真之力也疼 哈下一口下有这个了也是夸这里坏的证据那样被发你就觉得那个大人神师妹他大大坏的病症这比顺口是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哼 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怎堪奉公堂私会证据为党了的老者对将本夫人早已了到官台喏你得亲笔书信来人请 刚刚奉行该大人之故的话题 现在该大人之故的呸取出来你乱看 你看个奉行真在时候 真是为天地是一副天地心为难把一口给挪出来嗨 干嘛干的不行德明自得的家汤都是干的汤都拿的为汤里香为娘好意哎这个老子一样一不容并还用白开始来够够了你的干了火龙的子科技不真的是 可否德明先去偷地一次啊偷地左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这把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兵拿来一问他挪来这奉天的圣心要拿让真体与当今天的自然问他这奉心嘛要不往地去 真是没想我要死垮了那我龙儿不弄清少 哪个道理 那么那段是真实买个封信刚刚封查他封信你不扣扣扣位啊扣那死高的地我那死高的地也在言语封信给来自于家高公相不得死要等这真实买个地地死要吓得一死一死 哎地俩呀个当时你也死扣了扣得出来也死扣 现在真实买还有时间了死扣那咋样我来打迷了 是要留的打迷了但过手你心里面慌也是那惊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火渴了了这过着想谁要进草现在这是大风真的心来了哪么需要动真是没注意的把风景一落落到一身我讲别够这一项不要再是高的今早一不走还不许带到我论他的要与红根中杀老气就这样 我今早车子提起来那顶箱的身体 根本难何其分散也罢啊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儿子得把周琦一口口气给你家里大夫告举例哎不有那么扯腾那大明大明了吗那说心判个的要讲处处住来努力的你将来这上次那老子得的是死他姑婆的你家里带个死他爸不给你耍个大夫子我把当将父母来弄哪但你的这顶倒是也做一个男子给你用这他车住的人怕他娘就在顶向你身上敌人去吧 咋样那你为何比得狂这个比得狂哪里的你眼里相信吃他一天你哪里的人不真的大贼 我就一口啪跌倒 问题吧 一想一想 将这个一脚板下起来，让你智力大个头里又学出来，那么你现在一口粉刷刷口里百万分摆起来，来得及夸用尽寸长几个手掌揪出来贴第一脚，要等你第一脚了旁边人分旁白，你现在第二脚王教练吧，不用站住，寸长不许动，待机，真是那把脚要说什么包公一向来今朝让开封府公堂外用各种手段围挡了你的，朕地下安天王啊命 啊大， 想着亲王的身体，怒臣马上一声吩咐，大军登上欧沙王，台下身上。关荣啊老大抽到了我顶上风暴身上一道牛大顺利起的啪小子等到保安系统顶上发起的可我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起两面两个他插了棉花谁走了本来你身体倒废也不带来保护你来你来叫你你等重新他谁走了身体给你逼到军人哭了你还够懂家不够讲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土老母说说孙老母说说了那没有少母那不幸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咱本夫人大大修此风你身办十行大作，哎，听本府言，先夺你的座一座啊！真是没听什么呀？哎呀，真是没有地好。好了，少主，听包公说，你都上大的，我有上的。上了又上哪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丈夫来丈夫了你上大的当中与丈夫的还丈了我随后背了那头来听包公真是美 要为对西趁早为来得及，那最好呢真正忙开一面来想，我头一句不句啥水该不来搭档，娘们好过搭过搭，别别打我打不得呢，我头一句上恩不认尽天命刚到天，你后悔难，神也不认。哦，哟，啊，哪弄？十大悲伤，后天再封黑章，心里想明白，只有一桩事体，现在叫我心要回头趁早。 爹爸， 陈世美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住我再不认，再不认，再不认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开，有事就不来进后，高飞啊，那没几个，过他那没几个，我哪里敢打？我现在不是没一口硬吃吗？啊，对，非要夺命吃苦，刚住想我，念，是想的念，啊，真的念，心里想念。娘这样的娘子呢，娘子我好他身子我好这个、啊、你只要我娘吧，娘子我最子呢，最子在人家里口口你都娘三个了，我哪来不教别人东西，我自家东西我牛好杀肯东啊，这边的牛让我睡，哪么把你黑迷空的讲一道死，我还记得了皇帝的，我现在哭哎，一个记不到。大人，待本宫审理，审下了，是李凡的原告，能有告？哎呀，下去。呀 狗米了，我是扣了夫妻人了，我是扣了两个三狗米了，我这样来拿你娘这个人物来一切事情收了，可那你事情要拉浪子了，我一边这样金箍豆腐，我一边在开封这样干来一场，是你非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认你娘这个拿你狗吃公门，而且我要怕后期再大再不到要你娘这个事，你不后去见我，我人家里来在四月的。哼，今朝的哪有夫妻之情的，今朝的有闺女之情的。 我当来做事不你负责，我啥事也不你个当。何以前在今天的人当下，你为要告人告你的按照顶下你为要来相信那个说了，我再要听那个说，我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心里真的要送他来睡一下子。我不来念书来了。哎嘿，沈师妹啊，沈师妹，我把你这个拉进狗屎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水浒当中身负了。是在给他们兄弟哈了在做嘞，大人，大人啊！ 云我家。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天竟会成连理。 Thank you.